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有个明显的矛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一位罗马军兵的百夫长求耶稣医治他快要死的仆人，犹太人的长老呢，他们告诉耶稣说这个百夫长是配得耶稣医治他的仆人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但是百夫长自己呢，他说什么？当耶稣快要到他家里为了医治他仆人的时候，他透过朋友反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所以犹太人的长老说百夫长很配得耶稣帮助他，但是百夫长自己说他连见耶稣的面都不配，很不一样。那么谁对呢？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是个很好的例子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真的同时是活在两种不同的领域里面。在这个水平领域里面，我们活在其他人的面前，那么在这个垂直的领域里面，我们人是活在上帝的面前。那么在水平领域里面，这位百夫长有一个很尊贵的位置，他是个百夫长，是不简单的。他另外给社会一些很好的帮助，至少长老说他建造了加百农的会堂，这非常好。在这个水平领域里面，别的人应该尊敬他这位百夫长，他人真的很好，他为了别人付出很多，很好。但是无论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多高，无论他所行出来的事是多好，这些连一点都不能让他配得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到任何好处。百夫长自己也了解这点，在全能圣洁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只能求他怜悯我们根本不配的罪人，我们也只能白白地从他而领受。我们自己跟百夫长是一样的，你有可能在社会上的位置是蛮好的，蛮高的，因你的工作或因你的学历，别人也尊敬你。有可能你像百夫长一样很会帮助别的人，比如说你帮助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或任何需要你帮助的人，你都帮他们。有可能上帝真的给你一两个很好的恩赐，你也就用这些恩赐来服侍别的人，比如你很会修东西、很会煮饭、很会音乐，你很耐心地听别人的困难，很会整理东西，或还有很多其他的恩赐。那么这些恩赐都是上帝的祝福，你也把他们用来帮助别的人，这非常好。但是我们罪人太容易不仅把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位置、我们的恩赐用来服侍别的人，我们常常也把他们用来骄傲地跟别人比较。我们想啊，我比他做得好，或者我比他们都好。我们必须悔改，因为这个骄傲的罪。我们应该把上帝给我们的各种祝福用来服侍别人就好了。那么因你的位置或因你的恩赐或因你的好行为，别的人或许真的会尊敬你或者称赞你，就像我们经文里面的长老称赞了百夫长一样。别的人，这些其他的在水平领域里面的人，他们也应该这样做，因为上帝真的祝福你。 并且你用上帝的恩赐来帮助别的人，当他们别的人称赞你的时候，你也就可以说一声谢谢。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个垂直领域里面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。我们在圣洁上帝的面前跟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情况是好不一样的。在别的人的面前，我们人必须有不同的位置，不同的恩赐。有些位置和恩赐可能会得到更多社会上的称赞，但是在上帝的面前，这些位置和恩赐，他们无论是多么好，他们还是在下面这里。上帝还是远高过那些，根本不能比。另外，当我们在谈我们人的表现的时候，在世界上你可以有蛮好的付出，你甚至可以比大部分的人都好，但是你如果要把你这些表现用来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看我表现得这么好，你应该给我回报，或你应该应允我的祷告。你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，你要记得圣经怎么说关于我们人的表现。耶稣自己说，你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关于行律法的事，或者你所行出来的善事，圣经另外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根本不能靠我们所行的，因为上帝只接受那些完全行完全的人，那些遵守一切律法书上所写的之人。上帝是完美的，是完全圣洁的。你如果要凭你的行为在他面前站得住，你也要像他那样完美和圣洁的。白夫长了解这点，虽然别的人他们认为他是配得耶稣帮助他，但是他知道无论他的位置多高，无论他的行为多好，他还是根本不配。他知道他只能在万能圣洁上帝的面前求他怜悯他这位罪人。我们罪人在上帝的面前，第一需要了解我们就是不配的罪人，但是第二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信心。我们要相信，虽然我们是不配的罪人，只能求主怜悯我们，但是主就是要就是会怜悯我们。百夫长也有这样的信心，耶稣甚至也称赞他的信心。我们现在再听一下我们的经文，从第七节开始。在那里，百夫长透过朋友对耶稣说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，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百夫长第一了解他不配站在耶稣面前求他帮助他，他连见耶稣的面都觉得不配，但是他第二还是相信耶稣还是会怜悯他，医治他的仆人。那么我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像百夫长一样，有那样谦卑的心，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只能求主怜悯我们。 但是同时也深信上帝会照着他的怜悯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罪人如何可以得到这些呢？这个又悔改又相信的心呢？百夫长也知道这个，他也了解。首先，百夫长非常了解有权威人的话是多么重要的，是多么有力量的。他说他当百夫长还是在更高的人权下，但是他虽然不是最高的军兵，他的话还是很有力的。他说我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。那么如果他这位还是在更高的军兵之下的百夫长，如果他的话是那么有力，如果他这位罪人的话还是那么有力的话，那耶稣圣洁上帝的儿子他的话不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吗？因此百夫长就告诉耶稣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百夫长非常清楚知道耶稣上帝的话是万能的，大概就是因为百夫长知道上帝的道是多么有力量的，是多么重要的，他才给犹太人建造他们的会堂，因为在会堂里人就是会听到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是有力量的，并且就是上帝的道，他的律法赐给百夫长那颗悔改的心，让他了解他在上帝的面前是根本不配的。也就是上帝的道，他的福音赐给百夫长一颗相信耶稣会帮助他的心，百夫长的信心也就领受了耶稣的话所行的神迹，他的仆人真的得医治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当时对百夫长所说的话是什么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上帝的道也赐给你一颗悔改的心，也赐给你一颗相信耶稣的心。你如果想要保持在这悔改与相信的心里面呢，你当然就需要继续一直跟上帝的道有接触。上帝的道说，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与耶稣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。你就是披戴或者穿上耶稣，你与他连接了。因此，当圣洁的上帝看到你的时候，他看到耶稣如何就是完美的遵守上帝的一切律法。借着你与基督的信心连接，这完美的行为算是你自己的，因此上帝就接纳你了。今天早上，上帝借着我说，我赦免你的罪，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话，你的罪真的蒙赦免了。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，当然上帝的道包括在圣餐里面的道，你领受的就是耶稣的身体宝血，也就是为了赦免你的罪，肯定是这样子，因为耶稣自己说的。这些耶稣的话都是事实，都有功效，也都坚固你的信心。每一个礼拜天早上的时候，你来到这里就是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。主日崇拜主要是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事件，你每次在这里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首先承认你的罪，这非常适合，因为你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给你的标准，你没有全心爱上帝依靠他，你也没有爱邻舍如同你爱你自己。像百夫长一样，你根本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这里，但是你还是来，你也还是求他怜悯你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 你求上帝赦免你，上帝每次也就这样做，他只说那一句话，我赦免你的罪，这样你就得了医治，得了释放。在整个主日崇拜里面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上帝也继续服侍你，坚固你。崇拜之后呢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呢，首先你继续在家里与上帝的道有接触，这样你与耶稣的信心连接继续得着坚固。另外呢，你就是在这个水平领域里面，用上帝给你的位置或者工作来帮助别人，你也就把上帝所给你的不同的恩赐用来服侍别的人。你的力量做这些，就是从上帝的道所领受的，就是这个力量。你在那垂直领域里面所得到的祝福，你就在那水平领域里面用来服侍别的人。你这些付出当然不是为了让你配得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是为了让你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得住，这个你是做不到的。只有耶稣为你所做的，使你与上帝和好。你所做的，你所付出的，主要是为了帮助别的人，而不是帮助你自己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天父上帝今天已经服侍了你，恢复了你。你离开这里之后，进到你的家庭里面，进到社会里面，你就欢乐地、认真地服侍别的人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